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dame un beso y olvida que me has besado. Yo te ofrezco la vida si me la pides, que si llego a besarte como he soñado, ha de ser imposible que tú me olvides. Dicen que tus caricias no han de ser mías, que tus amantes brazos no han de estrecharme, y yo he soñado anoche que me querías, y aunque después me muera quiero besarte, dame un beso y olvida que me has besado. Yo te ofrezco la vida si me la pides, que si llego a besarte como he soñado, ha de ser imposible que tú me olvides. Dame un beso. Hoying show ting, good day, Liu Xing. Jiang the young one the grandeur, the good grandeur. Good day, Xiao Xin Chu, she's a hoi well.但本周还会有降温，提醒你也注意，在这个初冬的时节，注意增减衣物呢。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跟你分享很多好听的音乐。 En palabras simples y comunes yo te extraño. En lenguaje terrenal mi vida eres tú. En total simplicidad sería yo te amo.Y en un trozo de poesía tú serás mi luz, mi bien, el espacio donde me alimento de tu piel que es bondad, la fuerza que me mueve dentro para recomenzar y en tu cuerpo encontrar la paz. crecerán mis ilusiones, no lo dudo. Y si la vida la perdiera en un instante, que me llene de ti para amar después de amarte, vida. No tengas miedo. Solo sé que siempre te he esperado y que llegas a mi vida y tú me das la luz del bien, ese mundo donde tus palabras hacen su voluntad, la magia de este sentimiento que es tan fuerte y total, y tus ojos que son mi paz. La vida me permite al lado tuyo, crecerán mis ilusiones, no lo dudo. Y si la vida la perdiera en un instante, que me llene de ti para amar después de amarte, vida. No tengas miedo. 耳机会遇到不同的世界，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如果说在第一首我为你带来的是一首古巴歌曲，那首古巴歌曲也可以算是不同的风景，很高兴遇见你。而刚才的这首呢，则是一首西班牙歌曲。其实音乐中都有那种拉丁音乐的热情，但是却有不同的温暖的感觉。这是一首探戈，但是却是一首西班牙的探戈。也许你对西班牙音乐熟悉的不只是那些斗牛，不只是节奏明朗的弗拉明戈，但是融合了这些元素的西班牙的不同音乐也有，比方说这一首有人认为是很多探戈音乐的前身，也就是哈巴尼拉。在周一的午后，十一月的正中旬，十五号，和你分享这些动人的音乐。Thank you. 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在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不同类型的地区的音乐，这些地区有民谣的，有不同的古典。西班牙与北欧相反，是一个南方国家，这国家从很早以前就接受了像意大利和法国音乐，而民族主义的音乐的兴起也是在19世纪末。西班牙音乐的特点是开朗、热情、节奏明快，我们这里听到的是法雅的三角帽。我们听到就是三角帽的开始的部分。这首法雅创作的三角帽很有着西班牙不同的风情，还有那种西班牙的民族音乐特点。很多作家都有，比如说夏布里埃，比如说雷姆斯基哥萨克夫，比如说拉威尔，当然还有法雅自己本人。而你知道吗，在那个时代，我说了，法雅虽然是西班牙人，但也是常年在法国的一位音乐家。而在当时，其实你知道，音乐家都喜欢去那种咖啡馆啊、酒馆啊，还有沙龙啊，艺术家之间也都是朋友。所以你知道吗，法雅的这首三角帽首演的时候，谁为他进行服装设计呢？那就是毕加索。毕加索为三角帽设计了有趣的水手服、贵妇的服装，设计的图都很有意思，大家可以去搜一搜法雅为三角帽设计的服装设计图。 而三角帽是法雅根据阿拉贡的同名小说基础进行创作的。剧情啊，描述的是安达卢西亚，对，又是安达卢西亚。还记得我上周和你分享过安达卢西亚的音乐？剧情描述的是安达卢西亚城镇里的磨坊主夫妇相亲相爱。女主人呢是弗拉基塔，是个美人，丈夫呢却形貌丑陋。在磨坊边呢有个葡萄园，州长啊以及各种名流都经常集会，而州长戴的就是大型的三角帽，是官衔的标志。他爱上了弗拉斯基塔，设计把磨坊主抓走，趁机将弗拉基塔求爱。这可不是像托斯卡这样的悲剧，因为这是一部喜歌剧呢。在慌忙之中呢，也是不芭蕾呀、啊，在慌忙之中掉进了河里，然后上来以后脱掉衣服上穿上磨坊主的衣服，而逃回来的磨坊主呢又穿上了州长的衣服，因此呢州长呢被认为是为磨坊主而遭到追捕的警官的痛打。剧中的州长夫妇间与磨坊主夫妇间因误会引起了各种摩擦，充满了戏谑。最后呢，村民们以舞蹈对州长抗议，三角帽被踩扁，而磨坊主夫妇呢终于消除了午后，和好如初，是不是很有意思呢？我们就来听一下第二幕的终曲，很是热烈呀。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好一个想梦想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上半时段我们听了这些拉丁的音乐，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玛雅的三角帽，激情。本身呢，这部芭蕾舞剧的故事内容与西班牙无关，但是法雅从小生活在西班牙的南部的安达卢西亚，是又提到安达卢西亚，因此呢，三角帽中不仅大量的蕴含了西班牙民族特色的音调，而且还带有着浓郁的风味的弗拉明戈色彩。舞美展示的则是邀请了刚才我提到的西班牙的艺术家毕加索来设计，使得整个芭蕾舞具有浓厚的西班牙特色。班长二班的班长说，药是苦的，苦口苦心但能治病，音乐是甜的，悦耳悦心，可以治愈灵魂。谁说音乐是甜的？其实很多我觉得拉丁音乐有那种苦涩的味道，要不然你怎么会有像咖啡这些酒，有的是苦涩的，有的是非常辛辣的，这些并不都是甜的，对吧？但是它却有一种别有一番味的，就像这一首，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叫做 Saria， 选自西班牙组曲，也是来自古典乐流行的好朋友杨雪飞来演奏的。 通俗三部曲之一，世界十大上演频率最高歌剧，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会版《游吟诗人》，2021年11月27日至28日倾情巨献，致敬歌剧巨匠威尔第逝世120周年。

在意大利音乐当中，你有哪些是印象深刻呢？是因为那些电影音乐吗？那在下半时段也和你分享一些曾经让你印象深刻的音乐，也许勾起些许的回忆。刚刚我们听到的阿玛科德来自于阿玛尼诺罗塔与费里尼合作的电影，是费里尼的系列电影当中大部分都是尼诺罗塔来操刀制作的，所以呢他们的音乐当中有一种音乐的情节。而尼诺罗塔也成为了意大利的电影音乐教父，不仅因为他创作了电影教父，还是因为在后代的很多的音乐家也受了他的影响。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首叫做意大利的歌曲。 听黄觉也说， 充满磁性的声音美，寒冷路上的声音是冬季里的暖阳，暖心。迷人的小号，还有磁性的声音。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Chris Botti 与 Bocelli。 这一首吗？这两天也是反复和你聊过的《美丽人生》。其实音乐是这样，当你在音乐当中，即使是悲剧的事情，也可以粉饰的完全是很甜美的；即使是很恐怖的事情，也可以伪装的 温柔而缱绻的。这里是古典流行，在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不同的音乐，上半场是西班牙的，下半场又是意大利的。不过在接下来，我想把两者柔合在一起带给你听。这首是格拉纳的，还当年是三大男高音为了庆祝世界杯在罗马举行的三大男高音的演唱会上，那演唱的一首西班牙歌曲格拉纳的。 Mi cantare ciò de tanta fia, mi cantare flor de melancolia, che io te vengo a...Tierra ensangrentada en tardes de toro, porque conserva el embrujo de los ojos moros, de sueño rebelde gitana.Granada, tu tierra española, que lindas mujeres de sangre. 格拉纳达，你可能知道这首曲子，但是你不知道它虽然是一首，格拉纳是西班牙的城市，但其实这首歌并非是西班牙之首，它是由墨西哥的作曲家奥古斯丁拉拉来创作的，是在1942年创作的，已经问世便在西语世界广为流传。更特别的是，作曲家在创作之前从来没有到过西班牙，完全凭着幻想和热情描绘了这片梦中的热土。歌曲的第一句就是格拉纳达，这片梦中的土地。这里我们听到的是普拉西多多明戈来演唱的。 Sangrentada en tardes de toro, porque conserva el embrujo.